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开高速庞各庄到天宫苑，西红门收费站到新发地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我准备打开我的 radio，你睁大眼睛注视着我，问我那又是什么。我说是九七四拉手，最好的现场都在这里面，每周末十七点上演， 时间过去得很快，转眼已经来到了上半年的最后一天，6月30号傍晚17:02，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还记得今年的974 Live Show 我们开播的第一期呢，当时是不插电的形式，但是却带给大家非常棒的温暖。今天节目当中作为上半年的最后一期，我们要非常非常的燥，请到的这支乐队呢名字就很燥，叫做白噪音乐团啊。到底是一种噪音呢，还是一种非常美妙的声音，稍后马上呈现给各位。提示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一定要记得锁定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的几位都很帅气哟。收看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当然欢迎大家在收看视频的同时随时的跟我们留言，想要听哪首歌曲，哪首歌打动到你呢，一定要写给我们看到。当然如果你要想要点歌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收看随时和我们互动。17:03，让我们欢迎今天的乐队。上半年的最后一天，天朗气清，抬头看看蓝天白云，美好。时间总是过得很快，一眨眼上半年就结束了，好像很多事情还没有完成，很多人还没有看透。发现时间似乎一成不变，你看到一个画面，进入一个房间，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算了，放过自己一马，很多无法的也别去想了，重要的是沿途所有经历过的风景都已经化作真实的感受存在我们心里。朋友，今天心情如何？此刻驱车前往哪里？打开 FM 97.4，我们一起边唱边行进。 年轻朋友。 Live Show 今晚摇滚乐专场，跟随白噪音乐队一起。起来了，我们的第一首歌曲的名字呢很可爱，来吧各位一起排排坐吃果果，欢迎白噪音乐队。 神奇的力量将你城堡。 OK， 一开始一种迷幻，包括这种编曲是非常自在的。这首作品呢，也是来自于他们四月份推出的《探险者之春》当中的一首作品，歌名很可爱，叫做《排排坐吃果果》，到底什么意思呢？稍后会给大家做一解读。接下来紧接着带给大家的第二首作品呢，这个名字呢，应该是大家都想要拥有的吧，《百万富翁》是2015年的作品了。我们先听听看，这是首什么样的风格？继续的欢迎白噪音乐团。今天这么热就需要非常燥的音乐，刚才听到的是白噪音乐团，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白噪音乐队。 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今天呢我们请到的这支乐团的名字叫做白噪音乐队，听起来有点怪哈，这到底是一支什么样的乐队，他们有几个人，接下来就欢迎我们今天的四位嘉宾，来挨个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白噪音乐队，我是白噪音乐队的主唱桑尚。 嗯，桑尚这个名字真的也是挺酷的，包括大家如果看到我们这个提前推送的会发现这支乐团颜值很高，这应该是很多人对你们一开始的一个评价吧。 是大家的这个谬赞吧，或者说过奖。对，我们自己其实觉得我们自己其实就只是还好，因为还好。对，因为演出的时候可能我们有的时候会比较注意自己的这个形象，对得起大家的票钱嘛。 今天在节目当中依然是很帅了，跟大家打招呼的是主唱桑尚，除了桑尚之外还有其他的嘉宾，我们挨个的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白噪音乐队鼓手小凯， 欢迎小凯。 大家好，我是白噪音乐队的贝斯手大花。 大花，嗯。 大家好，吉他手张浩， 嗯，欢迎各位。先说一下这个白噪音乐队，可能有些朋友不太熟悉哈，为什么叫做白噪音？ 这个名字其实是我觉得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们都不太会起名字。 哦， 就这个名字最开始的时候是就是我跟张浩，然后当时我们坐在一起，然后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然后拉出来了一个清单，上面很多名字，然后最后都觉得不好，剩下了这个，然后选了这个。 一般来说乐团怎么会希望自己做出来音乐像是噪音的这种感觉。 对，就是其实后来在想这个词汇有很多解读嘛，首先它其实是也是一种一个自然存在的一种噪音的一个这么一个名词。 嗯，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还有我很喜欢的一本书，包括那个作者也很喜欢，就是唐德利罗，他曾经写过一本书也叫白噪音。 嗯， 然后可能有一些更多的对于现代社会的一些反思。 嗯， 对，那其实这个也跟我们作品有的时候体现出来的一些东西其实是气质相契合的。 嗯， 对，所以这个名字一直留到现在。 这是一个名字的想法。你们四位其实已经从2012年的时候就组团到现在了是吗？ 对， 始终没有变化过，就是这四位成员。 阵容是变化过，对，最早的时候是到现在还剩我们两个，然后后来是在2014年左右的时候，小凯加入进来，然后后面大花也加入进来，是这样的。对，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呈现白噪音乐队的多种风格的这样的歌曲。其实我们一开始听到两首歌，它的风格就不太相同。 对， 白噪音乐队主打什么风格？ 我觉得现在其实就是摇滚乐吧，摇滚乐或者就独立摇滚这些东西，就是我们自己不太好说什么风格，因为我觉得其实音乐。我自己是觉得没有风格的界限的，就是因为做到音乐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很多东西都是在不断的相互杂糅，在 fusion。 嗯， 现在已经很不好定性说到底是什么了。如果非得要贴个标签的话，我觉得可能我们就是独立摇滚吧，或者是摇滚流行这种。 其实对于大家而言的话，刚才听到第一首作品《排排坐吃果果》，好像从听感上而言的话，并没有《百万富翁》那么的摇滚的感觉，那么直给。 对对对， 但其实第一首拍做吃果果也是你们现在所追求的那种摇滚的一种状态。 对由心而发吧，就是做出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并不会说比方说比照一个标签或者某一个方向去这样做，就是当时做出来就这个感觉，那就保持下来。而且可能也是因为像百万富翁是我们第一张唱片时候的歌曲，那跟现在其实中间隔了有3年时间了。白白做是我们刚刚发的这一张， 这张专辑叫做探险者之春。其实白白做吃果果也是有那种复古的旋律在的。 对对对， 这张专辑主打复古概念吗？ 一直都挺复古的。对对， 歌名叫做排排坐吃果果，然后很多人都会说哎，你这歌词是不是很可爱，然后打开看歌词，哪里有排排坐吃果果。 吃果果。 对为什么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是一个那隐喻式的东西吧，就包括很多广东的朋友其实都肯定小时候听过一首儿歌就叫这个名儿。对，那可能跟我们现在整个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其实很相关的。我们在很多工作的时候，我们是整个一个 排排坐吃果果吗？ 对，大社会下的我们是每一个组成部分，我们都要作为一个自己的一个是螺丝钉也好，或者一个组成部分也要发光发热的。对，那所以可以这么说吧，它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东西。 你们乐团平时在底下交流也这样的吗？就桑尚自己主管说，其他人就很安静的坐在旁边，很冷静。哎， 说点吧。 对，他基本上就是主导发言。 因为我 看大部分歌词是桑尚来做是吧？ 对，可能也是因为我 日常的时候，可能我一般爱胡思乱想，想的比较多，然后呢爱絮叨，对，最爱絮叨的就是我。 但是爱想的话才会有一些想法嘛。这是第一首拍拍坐吃果果，第二首呢唱的是百万富翁。百万富翁是2015年的时候的老作品了，这首作品当中听得出来那种摇滚应该有的躁动都有了。 对，是的， 那个时候想追求的就是一种最简单最直给的方式。 对，其实就是第一章就叫无副作用荷尔蒙嘛，它其实就是一种少年心气的东西，很多青少年的荷尔蒙的，在青春期的很多叛逆也好，对吧，这个比较常见的词汇就是叛逆也好，或者说一些青少年时期的冲动也好， 嗯， 啊，主要还是这个基调情绪。对， 接下来呢我们要带给大家这首作品叫做曼城。 曼城 要不要先大概的解读一下这是一首什么样的作品？ 是当时我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是先有了音乐的动机，但是其实并没有很确定的想要表达些什么，就是捕捉到了一些片段，脑海当中的片段，就跟写诗一样，或者写创作最初始的那个状态一样，把这些片段先记录下来，然后最后拼凑组合，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它最后给人的感觉我觉得应该也是开放式的，不好定性到底在说些什么。 OK， 那请四位先到表演区，我们准备一下。 好的。 很多人呢都说现在的生活节奏太快了，工作日的时候无论是上班呀包括下班回去陪家人，总觉得时间都是在赶的。到了周末的时候，希望今天的北京就像是一座慢城，每个人我们从心理节奏都让自己放慢放缓一点。在下面这首听白噪音乐队现场演唱慢城的时候，就像他们说的，感受你当下所想的任何感受都是 OK 的。再度的提醒一下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也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就可以收看到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好的，我们现在准备就绪了吗？还需要一点点时间。今天请来的是白噪音乐团，这支乐团呢很有意思，他们从2012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组团了，一直主打的啊就是摇滚乐队。但是摇滚乐队他们打的方向呢，不光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那种很直给的非常嗨的那种摇滚的方式，也是很多元的。所以在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我们可以听到非常丰富的曲目的编排，当然还会有经典歌曲的翻唱。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叫做曼城，准备好了我们现在送给各位，欢迎白噪音乐队。

Live Show， 今晚摇滚乐专场，跟随白噪音乐队一起。5: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今天请来的嘉宾呢是白噪音乐团，可能会把我们直播间的房顶掀翻啊，到底能不能掀翻，大家一定要看一下这个画面，所以收看很重要。收看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本时段我们要演唱的第一首作品的歌名呢也有点奇怪，叫做编外爱人，什么意思呢？先听听看他们怎么唱。欢迎白噪音。 那种慵懒和极度的热情在这首作品当中柔和的非常非常的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编外爱人》，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刚才表演的嘉宾是白噪音乐团。 老板，我要请假去修车，走保险。 中国人保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已经延长到晚九点了，你可以下班再去。 下班来办理，我们也等您。人保车险新服务，全新推出理赔夜市，理赔门店服务时间延长到晚九点，更有95518电话理赔，中国人保微信 APP 在线理赔，24小时不打烊。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白噪音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连续听到的作品这一首《编外爱人》是在今年四月份的时候推出的《探险者之春》当中的一首作品。接下来演唱这首作品呢，还是来自于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名呢叫做《达盖尔的旗帜》。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欢迎白噪音乐团。 亲朋友，默默看，默默记得，就现在。时间它站在我们旁边，未来的眼睛凝视此亲朋友。朋友，默默看。 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白噪音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连续听了两首作品，都是来自于新专辑的作品。第一首呢叫做编外爱人，我觉得这两首歌曲的编曲都很有意思啊。首先是编外爱人，该慵懒的部分非常的慵懒，我很喜欢那个慵懒的，然后热情的部分呢也是呈现的很极致，这种反差感是你们想要追求的 啊？对，会有，就是因为其实还是你需要有欲扬先抑嘛，对吧？就是需要，然后你前面抑的如果能够抑得住的话，后面扬才能扬起来足够气势，这还是要这种感觉。 嗯，我觉得在这张专辑当中，你们整体的作品好像跟第一张相比的话，都变得慵懒一些了，调调都慢一些了。 对，就是没有那么冲吧。其实第一张也不是特别冲，但是相对来说，可能现在刚刚发的这一张要再更内敛一些。 这种转变是因为 转变就是可能岁数大了一些。对，比几年前要岁数大一些，然后可能想说荷尔蒙的那个冲动没有那么强了。 编外爱人是一首关于情感的作品， 可以这么理解。 嗯， 对，可以这么理解。对，实际上它就是像这一张我们写都是开放式的。 嗯， 对，我们自己并不想说把它固定死到底想说些什么。我觉得 有一种模棱两可或者似是而非的那种状态。 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很多次我们都在说，我们自己的理念是觉得创作这个东西50%是在我们自己这儿，极致就到50%，其实创作那剩下50%是交给听众的， 全靠大家的想象和大家的理解。 对，因为我们必须得把这个空间留出来。 嗯， 对， 这是第一首。第二首呢，达盖尔的旗帜，这首歌的编曲也很有意思，我觉得跟刚才的那个编外爱人相比的话，它其实整体的主编曲感觉挺傻白甜的。 对对对， 啊， 比较欢快这种感觉。 对， 嗯， 但是到你的那一段年轻的朋友那一段表述的时候，如果是一个这个视角的话，我觉得是一个俯视的一个视角，然后站在一个高高的说啊，年轻的朋友啊，你们就应该好好的怎么怎么样啊，这个概念是怎么想的呢？ 就是其实这就是套用了北岛特别著名的那首诗嘛。对，然后其实用了他的一些概念，然后包括其实我自己挺选北岛的，然后摘了很多，就是这个高尚是怎么说来着，我想不起来那些怎么说。对， 好，但是这个编曲的这样的风格也是在你们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不同的体现。 对， 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呢，其实是翻唱作品，来自于挺老的 Beach Boys。 对， 你们怎么就是喜欢 Beach Boys 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其实从一开始听摇滚乐没多久，然后就开始喜欢，因为我们的顺序其实都是先从一些老的东西开始听起。 嗯哼， 然后可能主要是以英伦或者说美国，就还是这些黄金年代的那些吉他摇滚为主。 嗯哼， 那这个肯定是不可绕过，就 Beach Boy 肯定是绕不过的一个很重要的一块。 今天选择这首作品呢，也很适合夏天的时候收听。 对， Your Summer Dream。 然后我们今天唱的话是填了中文的词。 嗯， 然后这首中文词的名字叫做每颗心折只为你。 好， 给一些甜美的感觉吧。 接下来就把这首作品送给各位，也再度的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或者是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 人保直销车险有求必应，全新升级车险全程托付服务，车险管家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第一时间送返，服务有保证，放心看球赛。 人保直销车险投保方便，理赔更方便，全靠全程托付，一条龙服务，有品质更安心。还有意外险、延长保修险、随车行李险等更多险种一同投保，享受更多保险保障。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在这个比较闷热的傍晚时分17:53，一起来感受一下夏天的甜蜜的梦。 The Summer Dream 来自于白噪音乐团。 心

算了，放过自己一马，很多无法的也别去想了。重要的是，沿途所有经历过的风景都已经化作真实的感受，存在我们心里。朋友，今天心情如何？此刻驱车前往哪里？打开 FM 97.4，我们一起边唱边行进。 年轻朋友。 Live Show 今晚摇滚乐专场，跟随白噪音乐队一起。大幕一关，我们第一个小时的表演结束了。此刻大幕重新打开，18:06，欢迎各位继续光临97.4 Live Show。白噪音乐团第二个小时的表演将会震撼来袭。再度的提醒到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这个 APP， 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放广告的过程当中突然间的倾盆大雨，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临时的啊，即兴加了一首跟雨有关的作品。什么样的作品呢？来，直接请他们演唱给我们听吧。 1, 2, 3, 4。47, didn't think before deciding what to do. All that talk of opportunities, TV breaks and movies ran to, sure ran to. Seems i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eems I've often heard that kind of talk before. It never rained in California. But girl, don't they warn ya, it pours. Man, it pours. Out of work, I'm out of my head. Out of self-respect, I'm out of bread. I'm underloved, I'm underfed. I wanna go home. It never rains in California, but girl, don't they warn ya, it pours. Man, it pours. Back home, I nearly made it. Out of love, I don't know which one to take. Please don't tell them not if I'm nothing harder for me. Give me a break, give me a break. Seems that never rain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Seems I overheard a kind of talk before. It never rained in California, but girl, don't they warn ya? It pours, man, it pours. 非常欢快的一首歌曲，虽然现在是倾盆大雨，此刻听到这首作品的时候，大家的心情呢都可以变得欢快起来，也是我们现场临时翻唱自 Albert Hammond 的一首非常经典的《南加州从不下雨》。虽然南加州从不下雨，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可能会下雨，那个时候仿佛比外面下雨还要更可怕一点点。好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们稍事休息很短很短的时间，接下来这首作品呢同样很经典，同样是翻唱，会是哪一首呢？还是期待一下咯。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白噪音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刚才听完那首作品之后，可能这个下雨天也会觉得哇好欢快呀，然后此刻雨真的是越来越大了。好吧，接下来这首作品呢非常经典，会唱的朋友看你能不能跟着上他们这个版本哈。万水千山总是情，继续的欢迎白噪音。 谁情深多专爱，风眼急风眼见，白云过山峰也可穿刺。我说谁众多变幻，风也急风也见，但求有山水共作诗。害怕江风吹上了沿岸，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要天注定，把怨天不怨命，但求有山水共作诗。 很久没有吹口哨了哈。 我说青山多障碍，风也急风也见，把云过山峰也可穿刺。我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静，但求有山水共作诗。未怕江风吹上了沿岸，万水千山总是情，聚散也要天注定， 千百余年，但求有山水共坐禅。莫说青山多尊爱，风也急风也急，把缘过山峰也可穿前。莫说水中多变幻，水也清水也自，但求有山水共坐禅。是春风吹上了烟外，万水千山总是前，最山也要天注定，把缘天不遇面，但求有山水共坐禅。但求有山水共坐禅。 这首《万水千山总是情》的画风怎么突然间就感受来到了夏日的大排档的那种感觉，特别是哎，我们再来一遍，有一种一边喝着啤酒，旁边有人卖槟榔，然后旁边有一个这个街头歌手在演唱， 对对对，喝完这杯再来三杯的那种感觉。 原唱这两首作品都是你个人喜欢的作品吗？ 对啊，因为我喜欢很多就是八十年代一些老的香港的歌曲啊，对，包括很八十年代国外的金曲，都是又很怀旧的这么一个人。 前面听到这个南加州不下雨呢，也是 Albert Hammond 之前是一个乐队的一员嘛，后来离开乐队之后出了这首作品，立马让他这个单飞之后歌手之路走得非常非常的顺畅。 对对对， 万水千山总是情就不用过多说了，但是可能大家会说，哎，今天不是什么摇滚乐队专场吗？这两首歌曲跟摇滚乐队没什么关系。 OK，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再度的交给白噪音乐团，下面带来哪首作品？ 下面带来是我们第一张唱片的一首歌，叫《短路》。 好，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稍后马上呈现给各位。 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北京银行月行世界签，轻松线上办签证，手机下单快递上门，免费送拒签险，覆盖42个国家地区，进度查询一目了然。关注北京银行月出国微信公众号，立刻办理，享优惠价格。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我们要带来这首作品呢，也是他们上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歌名叫做《短路》。到底是什么短路？来听一下白噪音乐团他们怎么表达。接下来继续的欢迎白噪音，来吧。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白噪音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刚才我们听到这首作品呢，叫做《短路》，也是编曲挺有意思的，编曲声音内容挺放松的状态。 对对对，还是比较复古一些吧。对，还是复古一些，就是参考了其实很多一些车库复兴这个浪潮的乐队的一些东西。对 对，营造出来的感觉，包括这个歌词，感觉就是有一点那种魂不吝的那个样子， 就是云里雾里。 对 对，云里雾里， 就让他来，让他去吧，这个样子。 对对对，对 这首歌曲。你们乐团的编曲和这个演唱制作，你们是怎么样的来分配这个角色的呀？ 是这样，就是先是有一个动机 啊， 可能它就是一段，比方说几十秒的一个音频也好。 那这个动机来自于谁？是有一个主脑，还是大家一起的？ 这个是随意的，这可能今天就灵感的东西嘛，可能今天谁突然脑子里有东西，把它录下来了。啊，对，或者用 MIDI 做出来了。 那通常这种灵感都是一段旋律 啊，一段肯定是一段旋律，对， 很简单的一个旋律，出来以后大家再集体的讨论， 对，然后把它扩展，然后丰富各个部分、各个声部，最后做成一个完整的东西，是这样。 短路这首歌大概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这个，因为这首歌的动机提供者是张浩，是我们的吉他手。 他此刻在非常嗨的，在自己 他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对， 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我们视频，很有意思的画面。 对，已经一副吉他脸了，现在是陶醉的吉他脸。 你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吧？就很沉浸于音乐世界当中去。 对，就是我们相对来说都比较偏，可能宅一点，或者有点像这个怎么讲？理工男或者宅男这种感觉。对， 但是吉他手是这个乐团的主脑，他是其实队长。 对，他是队长。对，因为其实像第一张的时候还好，但是像我们刚刚发的这张 EP 五首歌的这个主要的编曲，整个 hold 这个大节奏的都是他来。对，整个 其实目前来看的话，也就发了一张专辑和一张 EP。 对，一张专辑和一张 EP， 然后可能之前 歌迷会不会觉得产量有点少？ 不光歌迷肯定会这么觉得，我们自己 也觉得哈。 对对，自己也觉得很少，因为我们都是属于出歌会比较慢的那种，我们不属于高产型。然后一个可能也是因为我们日常的时候还有自己的生活，对，我们也比较重视生活本身的一些东西。 现在都是专注于音乐本身吗？还是有其他的工作？ 都是平时要在工作。 哦， 对对，然后利用业余的时间，甚至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有通告或者什么之类，有活动需要跟公司还要再进行请假。 但这样的好处而言的话，就是做音乐完全是做自己想做的音乐。 对，没错， 没有其他过多的一个考量。 对对对， 所以我们今天会听到第一张专辑相对来说比较躁动一点的作品，比如说刚才听到的短路。 对， 然后以及到今年四月份发的这个 EP 探险者之春当中呢，就会发现节奏明显变慢一点。 对， 会有一些现在的一个变化。 对，整体的气质都变了，比较内敛一些了。 接下来呢，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最后半小时过程当中还会带来几首作品以及翻唱。哎，刚才那首《万水千山总是情》，广东话还可以哈，但是有一些生疏了。 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因为我们之前巡演去到广东的时候，也是就跟大家所有人说的时候，他们说你这个， 很多歌手到了广东以后不太敢讲。哎。 对，我们是怎么讲，就不怕丢人嘛，就恶心别人成全自己这种感觉。对， 但是那个很有意思，包括前面一开始的那个吹口哨，虽然今天口哨应该是也是有一点生疏， 对，嘴唇比较那个干一些，对，然后没有吹出来。对， 稍后呢还会有一首编曲的翻唱的曲目。 对对对， 是 Beatles 的。 Beatles， 对， 也是你们很喜欢的。 很喜欢，尤其是正好我们吉他手他特别喜欢 Beatles。 对， 好，大家也是稍事休息一下，在广告之后呢，我们还会有更多好听的作品以及好听的故事分享给大家。此时此刻是6:25，据说今天晚上很多人在路上为了看一个人的演唱会，可能就是他了。广告之后等会儿见了，拜拜。灯光开始扫射，音乐负责轰隆，谁的声音串串？

Live Show 今晚摇滚乐专场，跟随白噪音乐队一起。还有什么比下着雨的时候，然后在车里面把喇叭声音开大一点，直接听现场更过瘾的事情呢？18: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我是泽华。时间过去的很快，我们今天的白噪音乐团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演出即将送给各位。再度的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记得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很简单，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一直播搜索一下北京音乐广播，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实时观看。此刻你们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无论你是 here, there, everywhere, 打开广播收听就对了。接下来这首作品翻唱自 Beatles， 继续的欢迎白噪音。 To lead a better life, I need the love on my own. Here, making each day of the year, changing my life with a wave of a hand. Nobody can.Deny there's something there. I wonder everywhere, and if she's beside me, I know I need never care. But do the first, do need her everywhere, knowing that love is to share. Each one believing that love.Dies, watching her eyes and knowing I'm always there. I want her everywhere, and if she's beside me, I know I need never care. But to that first, you need her everywhere, knowing that love is to share.Each one believing that love never dies, watching her eyes and knowing I'm always there. I will be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Here, there, and everywhere. 很好听的一首翻唱作品，这首歌的是 Paul McCartney 原创的一首作品啊，收录在他们1966年的专辑当中。曾经呢 John Lennon 在1980年的时候接受采访的时候，我记得他曾经说过，这首作品是他最爱的披头士的曲目之一。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的是白噪音乐队，接下来就是他们自己的 show time 的时间了，还有一点点的时间交给他们。 张姐，这么着是去哪儿啊？ 孩子急用钱去银行转账去，顺便给家里的电卡充个值。 用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啊，最高转账500万，方便又快捷。家里水电燃气、固话宽带、有线电视都能缴。 手机银行还能干这么多事儿？ 是啊，吃饭看电影用它买单还能享受优惠呢。 那我赶紧下载一个招商银行手机银行吧，下载招商银行 APP， 请享生活便捷无忧。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白噪音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的欢迎白噪音乐队带来这首作品，他消失在他迷失在黑夜。来喽。 set on either night. Don't slow me down, don't stop to love. Leave it to, leave it to, leave it to us. Talking to, talking to, talking way too much. Feel so, so worried. Said you will yourself. Waiting for, waiting for, waiting for a well. Looking round, looking round, looking for a chance. Night is over. Now you're fixing your hair. 非常嗨的一首作品，如果迷失是这样的迷失方法的话，我也想迷失在黑夜里。好了，这是正在直播的974 Live Show，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做客嘉宾是白噪音乐队。光听不过瘾，收看更带劲儿。各位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7.4 进行收听之外，欢迎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收看方式非常简单，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新浪微博一直播搜索北京音乐广播就可以了。我们在直播间等你们哟。刚才我们听到的是他迷失在黑夜里这首作品，同样是来自于第一张专辑《无副作用荷尔蒙》。这张专辑当中很多歌都是英文歌哈。 对，那个时候还在就是刚刚在创作的初期。 嗯， 对，因为可能听了更多的还是听着西方的摇滚乐多一些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用的中文比较多。你到下一张就这一张刚刚发的时候已经都是全中文的了。 最后半小时我们一开始翻唱的是 Beatles 的作品。 对， Beatles 是你们影响很深的一个乐团吗？ 算是。对，这个现代流行音乐或者西方流行音乐的一个根基所在嘛，这个肯定还是要仔细去听的。 很多乐团一开始起来的时候都是要先模仿一些其他的乐团。 对， 你们有曾经模仿过 Beatles 吗？ 模仿的是另外一个乐队。 对，但是 Beatles 是你们最喜欢的。 很喜欢。对，我们很喜欢好多乐队，有很多呢。 今天呢主要给大家带来的是四月份发行的全新的专辑，叫做探险者之春。 对， 这个专辑挺有意思的。首先这个探险者你们怎么理解？ 探险者我觉得就是其实就像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或者说富有勇气的人，或者说敢于直面很多困难嘛。对， 但是做探险者挺难的，你需要那份勇气。 需要勇气，就是承担未知和承担一些对你的不理解的勇气。是这样。 其实对于这支乐团而言的话，大部分成员都很年轻哈。 对， 92、93、94，还有一位00后哈。00后其实是80后了，就是队长啊，这无所谓。但是我觉得你们因为刚才也说嘛，平时是有自己工作的。 对， 然后有工作之余再兼度做音乐，包括像你现在彻底的没有一个固定工作了。 对对对， 这是挺需要勇气的一件事。 挺需要勇气的。然后其实是因为做这件事情需要占用你很多的精力嘛。 嗯， 对。那可能比方说这件事情如果对于我们来讲是很重要很看重的话，其实有很多事情也是需要为他去让路的。 可能很多人会说现在乐团可能在中国发展不是特别好。 现在可能做乐队来说会困难一些吧。对， 但是你想要继续的坚持下去，全职做音乐人，你这是你接下来的一个打算吗？ 可能我们最理想的状态肯定还是做职业的乐队或者职业的音乐人，这是最理想的。但是同时其实心里面也很清楚这个现状是什么样子，那所以我们才会有自己的生活嘛，才会有自己另外的工作。对，所以都是相辅相成的，也正是因为我们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所以才能让我们在做音乐的时候不用去考虑太多，就做自己想做的就可以了。 是， 对。 但是好在呢，以前就是大家好像听小众作品的人数是比较少的，这些年大家也会发现慢慢的就是小众乐团小众歌手有一群固定的粉丝，这些粉丝的数量在逐渐的放大，逐渐的越来越庞大。 对， 这也是可以支持你们继续下去的一个动力哈。 对，都说现在其实已经不是那么严格区分地上或地下或者大众小众这种， 哎， 它的这个隔阂在渐渐打破掉。 是 啊，不管这件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或者说应该怎么说吧，但现在确实有种说法说现在整个音乐市场是一个分众的市场嘛。对，各个喜欢各样的东西人都有， 而且大家现在审美也是越来越丰富了。你看我现在都已经专门把电乐拉下来了，确实此刻不需要电乐，有一个人专门在旁边来电乐。来， 他是作为吉他手的首批。 这支乐团很有意思，一共四个人，但是其实只有桑尚，就是刚才一直在跟我们聊天的主唱一直在说话，旁边还坐了一位。哎，你也坐了很久嘞。 我是保镖。 就过来打个招呼，要聊什么吗？ 保护桑老师就行。 保护桑。 没有刻意过来，真是来当保镖。好了，很害羞很有意思的一支乐团哈。如果大家觉得今天节目当中没有听够的话，怎么样可以找到你们？ 我们在微博或者在网易云音乐搜索我们白噪音乐队这五个字都可以找到我们。 是白噪音，白色的白，噪音就是噪音那两个字。 对，噪音那两个字，乐队就是乐队这两个字。 对，虽然叫白噪音，但是他们的乐团的作品都是很好听的啊。今年还会有新歌的计划或者是演出的计划吗？ 演出肯定会有，然后新歌打算努力再发一张嘛。对。 好，四月份才有一张 EP， 年底还有一张新专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对， 今天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带来的最后一首作品叫做《一饮而尽》。 一饮而尽。 哎，平时四位都是不说话，直接一饮而尽是吗？ 对，这个特别贴切，确实就是这样 啊，真的是这样啊。 对，坐在一起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很多话，就尤其是哥几个坐一块，就男人之间坐在一起，其实很多事情， 哎，是 不用说太多。 对，一切尽在不言中。 对，一切尽在不言中，一饮而尽就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那这首作品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写出来了。 也是，就是我，他们有时候会调侃我说，就是我每次演出到这一首歌之前，一般这首歌也都是我们最后一首歌 啊。 在这首歌之前，我一直会说一个套词，这个套词今天我在这里我要再讲一下。 来， 在就是7.4的平台上，我要再讲一下，就是不管你的生活遇到多少的不愉快 啊，是鸡汤类的是吗？那我是不是要给你换一个另外一点走心一点的音乐？来吧， 不管你的生活遇到多少的不愉快和压抑，我希望都能像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一样，把它一饮而尽。 为什么突然间的风格变成了夜间电台 DJ？ 好了，继续的欢迎白噪音乐团带来我们今天演出的最后一首作品。如果你喜欢他们的风格的话，记得可以一饮而尽在这首作品当中。 招商银行千家晚会精彩分成活动火爆来袭，戴森吸尘器、双立人刀具套装、Kindle 阅读器等多种好礼等您拿。6月30日前，只要您是招商银行储蓄卡、新办卡或持金卡及以上级别卡片的客户，即可登录招商银行手机银行 APP 进入北京专区参与活动，多重礼遇享不停，礼品数量有限，对完为止。更多精彩活动内容可咨询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974 Live Show， 各位司机朋友们，把你旁边的这个白水拿出来，接下来跟白噪音一起一饮而尽。 城市街道两边，我先瞬间吞噬你我茫然的脸，发现时间似乎一成不变，看到一个画面进入一个房间，到底想要得到什么？ 希望这样的下雨天，我们的心情都可以像刚才听到这样的作品一样，非常非常的嗨，一饮而尽。非常感谢今天白噪音乐团做客我们节目，谢谢谢谢谢谢各位， 谢谢谢谢， 有时间再来玩哈，一定约定好。 好的，感谢97.4，感谢泽华老师。 好，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97.4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歌曲排行榜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了。今天下雨，当然此刻我们要听见下雨的声音。拜拜，明天见。